又是尸体看到的，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这边应该排除。这……孤影又哪能敢肯定？于是，三道峡谷中的岔道摆在了他们面前。所有尸体留下来，但提供的信息却已经被大家无视了。兵分三路，不敢。虽然这里地形和空之灵完全不同，但三十二人团灭的事件还是犀利地提醒着他们。从副本过来的人会看到他们？有人说：“那等我们赶去又不在了呢？”另一人说：“或者可以让遇到他们的人不要暴露身份，暗暗地跟一下，盯着他们的去向，我们才好跟进。”看来只能这样了。三个会长加四个工会的话事人一起讨论了一番后，也只能如此决定。万一这帮家伙绕一圈离开一线峡谷了怎么办？忽然有一人想到：“众人立刻一惊，还是得退回入口吧。”这次的商议没有进行多久，百人过来欣赏了一下战斗遗迹后，又迅速返回峡谷入口死守，而且开始提心 真让人抓狂。关键的是他们完全无法确定，于是只好继续守着这路口。而那副本入口过来的100人却又接到命令，让他们在一线峡谷里四处转悠，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寻找一下军魔校5人组的踪迹。百人齐吐血呀！一线峡谷的地形多复杂，老玩家都知道。迷宫里找人，这是单机 RPG 吗？凌晨3点，一线峡谷，7大公会100名玩家大半夜不睡觉，不刷副本，不任务，不练级，在这迷宫一般的练级区里瞎转，守50个副本入口容易，但想把这整个地图翻一遍，百人还是太少了。荣耀每个服务器的玩家那可都是按千万计的，地图不大，如何有能力消化这么多的玩家来活动？100人扔在这么一个练级区里，完全够得上那句4字评语：地广人稀。这100人痛苦地在练级区里瞎转，守在峡谷入口的100来人却也不好受，寂寞得很，更别提遥远的空机城，城门口外徘徊的100余人，他们已经寂寞很久了。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半个小时，各练级区可能的任务地点都没有消息传来，一线峡谷里的苦逼100人也是一点发现都没有，就在漫漫黄沙中不停地走着跑着。于是军魔校等人的消息突然就以最显眼的方式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系统公告：恭喜玩家军魔校风书烟幕、寒烟柔、包子入侵、一寸灰打破副本一线峡谷记录，成绩29分51秒44。 靠！ 一线峡谷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回荡起了这么一声，感情他们这半小时的地图搜索都是瞎忙，人又绕到副本里去了。只是他们100人都是从副本方向过来的，怎么过来的时候就没看到这5人呢？ 大家都很费解。总之，这半小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七大公会满世界找寻君莫笑等人踪迹的时候，对方很从容地刷了一个他们最在乎的副本记录。一线峡谷的这个副本记录，君莫笑他们已经是第二次破了，只不过这两次破的记录都不是他们以往的风格。以往君莫笑的队伍破记录，成绩提高都是以分计的，破完之后基本就不让其他玩家存在什么念想了。但这两次都只是对原记录稍微的提高，丝毫没有显露出以往的那种霸道。不过想到这队人目前还只是四个31级和一个30级，大家都通通无语了。虽然33级和31级之间不存在装备上的差别，但是两级的差距总会有一些属性点和技能等阶上的差异。33级终归是比31级要强，这点毋庸置疑，否则等级还有什么意义？在副本记录这种一个细节就能决定成败的地方，细微的差距通过点点滴滴的放大，最后完全会在记录成绩上体现出来。君莫笑等人现在就能刷破记录，到了33级的时候，岂不是又要出一个让大家看都不想看的变态记录？至于这五人怎么从100人的眼皮底下绕到副本去的，现在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 副本，副本，去守着副本。 100人立刻接收到了新的命令，只好一边骂娘一边朝50个副本入口翻转。 BOSS 野兔 BOSS。 此时却还有一个消息返回，当然这样的消息绝对是不可能返给大众的，仅仅是告诉了己方的会长而已。 没有其他人，就我自己，这里很偏。 发现野兔 BOSS 的玩家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夜渡寒潭也很激动，苦逼了一晚呢，这一天谁能比他们霸气雄图更苦逼啊？难道连系统都看不过去，准备眷顾他们一回了吗？夜深人静，又是一线峡谷这种偏高端的地图，玩家的稀有可以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到这个野兔 BOSS。如果说副本记录是为了名，通过名再换利的话，那么野兔 BOSS 那可直接就是利了，完全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但是此刻调动这里的人手，夜渡寒潭却怕引人生疑，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把这消息发给了蒋游。蒋游此时还在第十区，连同神之领域过来的那四个高手一起，他们来这儿当然不是练级来了，只是为了刷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如同两天前春一老带人过来助阵刷琉璃之地时一样，他们五人也是借用了各大区的低级账号，这第十区的刷完本该就换个区去继续研究了，但此时此刻五人却都没有这种心思。半小时前团灭的一战，此时还在五人脑中不住地重复播放着，对于他们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个愉快的回忆。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这些大高手呼叫援助就已经是很没面子的事儿了，结果他们连援助都没等到，几分钟就完败在了对方手上。他们是专程过来和君莫笑竞争副本记录的，但是现在在直接的对抗中却已经一败涂地，这要在公会里传开了，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冲顶尖高手？这要传到外面去了，更会沦为被人嘲笑的画饼。绕岸垂杨就是前车之鉴，这个兰西阁新崛起的高手在神之领域也在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名气，如果他能得到一次重生的机会，他一定不会再向君莫笑发出这个挑战，就算实在要战也会披上一件马甲。只可惜他没有重生，所以他有挑战， 而且没有披着什么马甲。绕岸垂杨挑战君莫笑，结果他输了，而且输得极惨，惨得人尽皆知。他被瞬秒的视频已经在网上迅速窜红了。那天下午之后，绕岸垂杨至今还没有上过线。这个决定无疑是机智的。神之领域那边不知多少人已经百分百准备好去嘲笑他了，就连蒋游身边这四个哥们儿当中也有两个看绕岸垂杨极不顺眼，等着在世界上嘲讽呢。绕岸垂杨人躲起来了，没看到这些嘲讽，但是他的这出悲剧却是永远也躲不掉的。蒋游他们呢，想想绕岸垂杨，他们只觉得他们还算庆幸，至少他们是穿着马甲的，至少他们不是在众人瞩目的围观中一败涂地的。君莫笑很强，看不出这一点的已经不配称为是一个高手，但是蒋游他们依然很想挽回这场子。这半个小时他们一直在讨论着当时君莫笑他们参用的战术配合，君莫笑这个散人的难缠之处以及如何能够击败他们。当然君莫笑那一队的消息他们也是很关心的，时时等候着夜读寒谈的消息。结果他们没有等来君莫笑，却是等到了野兔 boss 的消息。 君莫笑呢？ 蒋游却是更关心这个 boss。 夜读寒谈一怔，君莫笑刚刚才上过电视，蒋游居然没看到，他们五人这会儿是在干什么呀？ 君莫笑在副本，刚刚又破了记录。 夜读寒谈只好如实说道。 记录？ 蒋游一惊，连忙就翻开记录榜单，看了一眼一线峡谷，却是松了口气。 这个成绩好像不怎么样嘛。挺一般的，我想他们大概还没发力。 夜读寒谈说， 等到他们发力就来不及了。这次确认他们的位置了没有啊？ 蒋游问。 还没。怎么还没啊？ 蒋游今晚的情绪明显暴躁，即便是文字，夜读寒谈也可以读出他极重的语气。 之前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绕过了50个副本入口过来的人，钻到副本里去了。 夜读寒谈无奈地解释着。 现在他们还有一次副本机会。 蒋游说着。 是的，守好副本入口吧，出来以后就掌握好他们的动向，这一次至少他们不会再钻回副本，卡好峡谷出口的话总会在一线峡谷里找到他们。那地图 boss 呢？我们去吧。还需要叫其他人吗？不需要了，人多引人注意。 蒋牛回道。其实在他的内心，他也极其想证明一下他们是真高手，向任何人证明都可以。 哦。 夜读寒谈当然不再多说，人多的确有点不便，毕竟他们此时是死守着一线峡谷入口的。他们霸气雄图浩浩荡荡开进去一堆人，明显引人生疑，至于一个五人队那就很容易搪塞了。一线峡谷内，刷出记录，传出副本，叶修却立刻带着四人离开。 不能接着刷了， 叶修说着。他只知道先前进副本时是绕过了所有人，但却无法确定这次出来时有没有被守着的人发现。他可不想下次刷完本出来的时候，门口已是七大公会的人聚起来，等着将他们一网打尽。领着四人离开人多的副本入口，专挑没人的地儿走。那些头顶上不带公会名的，谁知道是不是大公会玩家故意藏了公会名扮平民的。这七转八绕，沿路打打小怪，终于领着众人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儿。四下一看，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叶修顿时非常遗憾， 早知道应该再下一次啊。 没有人盯着他们的行踪， 自然意味着刚开始副本门口其实并没有其他工会的人。 现在再去就有些冒险了吧？ 苏慕成说着。 嗯，随便练练级吧。 嗯，这样，那我先下了。 我也是。 乔一帆也忙道。他们两个是职业选手，没那么清闲的。 去吧去吧。 叶修当然不会拦，两人当即和大家告别下线，就剩叶修、唐柔和包子入侵三个不到天亮不下线的通宵狂。 继续留意周围的动静啊，也许对方正在派人四下找我们。 叶修叮嘱二人。于是三人继续沿着峡谷一路轻怪。地图小怪虽不如副本小怪精英，但也是可以拿来当练习对象的。叶修又是各给二人设计了限定练习的内容，看着二人打怪进行着指点。荒僻的一道峡谷就这样被三人一路轻过，前方岔道，叶修正看着地图选择路线，视角一转，却是有所发现。 哟，这不是传说中的地图 BOSS 吗？ 一线峡谷的野图 BOSS炎之浪人傲盘无疑是这片地图上的最强者，此时他身着黑色长衫，肩扛着一把有着大剑长度的太刀，在峡谷里徘徊闲逛。 BOSS 啊！ BOSS 入侵说话中夹杂着口水的声音，对于一个游戏老玩家来说， BOSS 这个字眼当然是很迷人的。 退后退后！ 叶修忽然叫道。两人不解其意，但还是听话地朝后退着。 后面跟着个人。 叶修的军魔笑也退后隐在了山壁之后。 什么人？ 唐柔问。 BOSS 已经被人看到，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杀来了。 叶修一边回答着唐柔，一边又在桌面看起了地图。君莫笑身边的包子入侵却是咕噜一下一个前滚，跟着又马上咕噜一下一个后滚。 包子，你搞什么呢？ 叶修一边看地图一边问。 侦查。 包子入侵说。 那你看到什么了？ 哎，那刀好长啊。 很好，一会儿你们也要注意了啊，这 BOSS 的武器是大剑的攻击距离，太刀的攻击速度。 哦，我们要杀？ 当然。 可已经有人来了。 哎，抢 BOSS 啊，我喜欢。 包子入侵猥琐地说着，又有口水的声音。 不好吧？ 唐柔却有点不好意思。 是霸气雄图的人。 还不上？ 现在不能上。 为什么？ 炎女巫我们杀了多久记得吗？ 三个半小时。 唐柔当然没忘，不过这几天发生的事儿。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算去杀，完全不可能赶在霸气雄图的人到来之前杀掉。 所以呢？ 包子说过了要抢。小点声，包子。 叶修连忙提醒。包子入侵收声，唐柔却也让他的韩烟柔过来探了探脑袋。 可我们只有三个人。 对方人也不会太多的。 为什么？ 因为霸气雄图的人现在几乎都和其他工会的人在一起，野兔 BOSS 这样的好事儿，他们绝对不想惊动到其他工会，所以他们能动用的人并不多。而且行动的规模要小，所以来杀这 BOSS 的人可能就不会有很多。 万一有很多呢？ 那我们只好在世界上发消息，让很多变得更多，极多。 哎，老大，你太坏了。 包子肉青说。 是战术。 叶修更正他。